风中，音乐传来阵阵声歌，心中腾起解脱的欢乐。我愿，我愿把自己点燃，生于最冷的冬天，我的名字叫温暖。 郑钧的老歌《温暖》，今天可能是我们在近期在2018年的秋天感受到的昼夜温差很大的一天，同时也是进入到秋天之后白天温度最低的一天，因为刮风，因为降温啊。10月9号星期二，不知道今天在此刻还有没有继续穿短打扮出门的朋友，呵呵，把这首《温暖》要带给你，暖一暖手，暖一暖心。早晚出门的时候记得还是要穿上外套，如果再系上一条围巾的话，可能这样的秋天出门的时候就会很有仪式感了。下午的3点06分，北京乐广播 FM974 和您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欢迎你的收听。四季轮转，生活的每分每秒好像都少不了音乐，有些歌曲真的好像就是为了这样的四季轮转而生的，不单听了以后心情愉快，还会珍惜更多美好的时刻。 秋色像情意火焰，在你生活中轻松 忘掉每一个失意的故事，星光中抱紧 留住每一天晴空，像无尽的梦在你思忆中轻吻， 忘掉那飘远伤痛的岁月，跟你抱紧，携同着那花香记忆，跟你飞奔远方，别理他世俗情网，遥遥望晚空星光，听那海星轻拍浪， 留住每一方星星，在无尽黑夜，倦透生活中轻吻， 迎着每一个璀璨的岁月，跟你抱紧。忘掉那飘远伤痛的岁月，跟你抱紧， 携同着那花香记忆，跟你飞奔远方，别理他世俗情网， 遥遥望晚空星光，听那海星轻拍浪， 留住每一颗星星，再无尽倦透生活中轻吻， 迎着每一个璀璨的岁月，跟你抱紧。 这是来自于周慧敏和张学友的一首老歌《留住秋色》。哎，看来曾经的玉女派掌门人周慧敏也是驻颜有术哈，51岁了，看起来好像还神似小仙女，而且像是被冻龄了一样。有人可以用很高超的摄影技巧，然后很精良的摄影装备去记录下秋天的美，那我们普通人呢，其实可以用最直接也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用自己的眼睛去感受，去看，去观赏，去感知四季的美好就够了。 是你还年轻，心情还不安定，所以开始去旅行，看看外面的风景。原来爱是我

有的人曾经会唱的是这首歌 All That I Need， 但有人比较擅长是那首 No Matter What A Teacher。但是我想对于他们的歌，对于他们这支组合来说，我相信大多数人还是会有很深刻的熟悉的感觉，有记忆感的哈。 All that I need no matter what， 还有之前可能在节目当中我比较多频次播放过的 Picture of You， 很多很多老歌都是我作为音乐 DJ 这些年里面经常会在节目里边时不常就播放出来的。他们也是我们当年真的是情真意切的追随过的男孩天团当中一直非常非常喜欢男孩组合Boy Zoo， 来自于爱尔兰的著名的男团组合男孩地带，成军于上世纪的90年代93年的冬天成立，到现在已经25年了。可能对于现在的当下的男孩组合们来说， Boy Zoo 是一支老组合前辈了啊。虽然他们现在已经不是曝光率很高的组合，但听说他们马上会再推出一张专辑，一张新的专辑，也是以此来纪念他们出道25周年，但同时也是作为组合的最后一张专辑了。因为他们会在发行完这张新专辑之后，在明年的四月展开一次巡演之后，就正式的宣布解散组合。可能这个解散的消息会让很多喜欢他们的歌迷在听到他们要巡演，听到有新专辑发表出来之后，先是感觉很兴奋，但同时又会觉得很难过。但是我想，一个已经成军了25年快30年的组合，其实成员们也到了一个该给自己一些业余生活，有一些自我时间的时刻了哈。也希望他们在明年的巡演结束之后呢，正式宣布完解散之后，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每个成员都可以好好过自己的日子。下午的3:19，你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FM974北京音乐广播，在工作日下午的3:00到4:00和你一起唱。下午好，我是戴毅。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跟我联络的方式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留言给我。我们有请 Coco 李玟。 夜色穿过了窗，洒在我的肩膀上，像体贴的好朋友给我暖暖拥抱，泪干的脸爱你我不敢去讲，经过你身旁捕捉你的眼光，哎，默默爱你，爱却搁在眼里，给不了你甜甜的累积。照片上像体贴的好朋友，要我收起他吧，没事的眼光，静静的流泪，静静的想，爱怎么对你去讲，把每次失望怎么看成希望。 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城市早已沉睡在甜美的虚伪，展示桌上刺眼的阳光，习惯伸手就挡，我像火烧在大雨下，双最后微弱的我啊，看不见过往的心理上是否生活就像一场繁华里的流浪，多少欲望像汹涌的浪，吞噬多少善良，我们在霓虹灯下成长，当月亮人月迷惘，孩子曾都一样，生来天真勇敢，颠覆梦想却随着时光慢慢变得抽象，白的困在摩天的大厦，长出了妖精 一路逆风。当然如果此刻你正好在路上的话，尤其可能正好在环路的或者高架桥的高点， 不脆弱不沉默不懈怠不退缩，不慌张不绝望不狂妄不投降， 向西眺望的时候可能会看到远处的山，这样的秋日景色真的非常的美好，所以很多人很喜欢在下午的时候找一个机会哈，提前溜出办公室开车在路上。欢迎在路上收听朋友小倩，你好，待会儿把车的方向盘拍给我看一下，看我认不认得哈。落日飞车带来这首 Andrew Disco Love 和你一起唱，稍后在一分钟之后会进入到广告时段，别走开，欢迎你持续锁定 FM 九七四，待会儿见。 Oh,

可能黄老板这首歌我们可能没有歌词在手边的时候就对应不上英文的歌词，没有办法完全的跟唱下来，但是呢旋律还是很朗朗上口的，所以很多国人朋友非常喜欢 Ed Sheeran 这首 Thinking Out Loud。 下午好，3:38，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刚才我看到一条关于黄老板的新闻，这里面的数字啊真的是非常吸引我的眼球，差点把我的下巴惊掉了，掉在话筒上。说的是 Ed Sheeran 去年呢今年成为了全球最会赚钱的歌手。他去年每天净赚7.5万英镑，一年呢是净赚270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是2.4亿元，已经超过了 Adele， 成为了全球最赚钱的歌手。但尽管说呢 Ed Sheeran 赚的如此之多，他去年整个的花销却只有7.3万人民币，和英镑是8164英镑。这是身边有一个专门来统计他的日常花销的助理吗？一方面呢 Ed Sheeran 的吃穿用行都是由公司来打造的，而且还有很多的赞助商也是争先恐后的来赞助他的各类开销，所以基本上呢他也没有什么花钱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最重要，这一点很重要， Ed Sheeran 本人也非常的低调，他每一次开演唱会呢基本上着装都是 T 恤加牛仔裤，连乐队都不用请，一把吉他一瓶水从头唱到尾。没有花哨的行头，黄老板的音乐现场呢却跟 CD 效果差不多，一点车祸的现场都没有，才华和诚意都是可以说是满分，所以呢他的演唱会呢基本上也是场场爆满。所以我也很期待啊，期待黄老板有空来中国，来北京转一转，开场演唱会。估计可能这样的演唱会没有超豪华的舞美设计，没有灯光造型的一系列的开销，看看在门票的价格方面是不是能够有一些优势。看一下微信平台上面听友的留言，猫 CC 遇见丽江的晴天，他说中午的思萌说他在节目当中说他是台里最早穿上羽绒服的人，真的吗？我今天还真的没有遇到他，待会儿下直播会让他发一下他今天的着装哈。如果真的在今天白天最高温度16度都穿上羽绒服的话，我不知道真的到深秋或者初冬来临的时候他该穿什么。他说请问戴毅是在台里面把丝巾围巾围得很有艺术感的人吗？下午好。那我是不是以后可以有一个外号，我确实很喜欢戴围巾，很喜欢戴丝巾，因为可能比较脖子怕受凉吧，所以如果真的是被他认可能是成为围得很有艺术感的话，那我以后可以有一个昵称啊，戴毅是本名，然后围毅就是我的昵称或者是我的外号。也可以是我的播音永名。好了，回到音乐当中，星期二下午的和你一起唱，我们继续来听歌，有请 Penny 我的本家戴佩妮带来这首《往前飞》。 我只想要往前飞，能飞多远也无所谓，我讨厌在这里徘徊，我厌倦我流眼泪，只管闭上眼睛往前追，若错过太多就有所谓，我害怕了后悔那种遗憾的滋味，放开那些事与愿违，放开那些是是非非，转过走远，请留住我的美，忘掉那些曾经以为，忘掉那些温柔相随，回过头已终结，只能给自己一个你曾给的爱。我厌倦我流眼泪，只管闭上眼睛往前追，若错过太多就有所谓，我害怕了后悔那种遗憾的滋味。